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311集，真亦假来，假亦真。镜面被打碎，李应看着转瞬即至的剑光，不禁愕然，下意识就要闪避，但他身受重伤，对方又是龙身，根本避无可避，森然凌厉的剑气直抵额前，肌肤刺痛的感觉传来，他的胳膊已经被人牢牢地钳制住。 龙菊， 走！李应看着出现在自己身旁的龙身，又惊又喜。龙身一语既出，身形未停，李应只觉得眼前天旋地转，竟无数往后飞掠，镜像层层破碎，碎片在空间内散开来，划破衣服和皮肤，竟然还有痛感。 龙菊，这里， 这是真实存在的。 龙身脚步未停，一路拽着他往前飞奔，龙身周身似有罡气护体，碎片等闲无法近身，但李应这些天被关得迷迷糊糊，一会儿看见池半夏和师门长辈，一会儿又发现自己置身深渊地狱之中，左右骷髅恶鬼环伺而不得脱身，神智早已有些混乱，此刻竟也分不清自己是真的得救还是另一场幻境。神识鬼差了，他将手伸出罡气保护的范围之外去触碰那些碎片，果不其然，只见一痛，血珠立刻冒了出来。 这不是幻境， 真亦假来，假亦真，任何幻境都是以现实为基础。 龙神分身回头，见李应迷迷瞪瞪，不由皱眉，伸指在他的眉间一弹，李应身体微微一震，神情顿时清醒不少。 龙菊， 不要动，不要说话。 李应声音沙哑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，浑身大汗淋漓。龙身虽然识破他所在的阵眼，但周围依旧全是幻境重重，他无暇顾及李应，需要全神贯注才能寻求突破口。李应果然不敢再说话了，他被龙身拉着往前飞奔，身不由己，眼看着无数镜像碎片迎面而来又分路而去，仿佛龙身所到之处邪物心魔即自动让出一条路来。李应也由此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个男人的强大，不为外物所动，不受任何软弱情绪的牵引，龙身心若磐石，这些镜像自然也影响不了他。李应出身名门大派，只不过他不像张松和刘清波的表现欲那么强烈，锋芒自然收敛许多，在长辈看来尚属稳重，他也难免也有名门弟子的骄傲。入特管局之前，除了吴炳添的一组，其余二组三组他也觉得不过尔尔，虽说龙身之名早已如雷贯耳，但在他心中，龙身毕竟只有一个人，比不上茅山龙虎山这等底蕴深厚的大派。但此刻他才意识到，连茅山掌教提起龙身也是一副肃然模样，并非因为龙身是特管局的副局长，位高权重，资历深厚，而是因为龙身的实力。正道也好，魔物也罢，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归根结底并没有什么不同，本质上都是对自身强大的不断追求，强者未必就能以品行让人敬重，却会令人不得不去正视。林应忽然很庆幸，庆幸龙身是自己这一方而不是敌人，否则现在他不会再有机会出去，只能像丁兰一样魂魄被拘，甚至死无全尸。 丁哥， 在李应走神的短短片刻功夫内，龙身已经找到镜像空间的最终出口，手中剑光飞起，随着他的心意往前急射而去，最终刺中一块碎片里的一棵松树。李应怎么都看不出那棵松树为什么就是破阵的关键， 但龙山偏偏能够一眼看出来，剑光所到之处，松树轰然消失，连带周身拂掠飞过的镜像碎片也都在顷刻之间悉数消散，周山景物骤然一变。没有无数重复的镜像，没有混淆视线的镜面反光和碎片，他们置身在一个空旷的草坪上，不远处是湖光山色，潋滟映蓝天，静谧而安宁。这是一处绝佳的度假场所，如果是龙身之前假扮的身份，他一定会欣喜地立马拿起相机开始摆拍角度，但他毕竟不是真正的摄影爱好者，那只是他为了混入热田神宫而随手拈来的一个身份。李应更加紧张，不用龙身说，他也知道这不会是热田神宫的原本景象。 龙局，这是幻象吗？ 不是，这也是真的。 如果这是真的，那就是说我们还在热田神宫的结界里，或者说我们已经离开了热田神宫，到达另外一个地方。 李应发现龙山的话语言不详，不管怎么解释都可以。只听身旁的男人又道， 别忘了我刚才说过的话。 这得是多高的悟性才能待在龙山身边，才不会时时怀疑自己的智商。李应苦笑，忽然有些同情冬至。不过李应也明白自己重伤在身，脑子不像正常情况下那样清醒自如，龙身是想让他调动思考能力，忽略自身状况，避免伤势过重直接昏迷过去。带着花香的风吹拂在脸上，让人昏昏欲睡。不远处好像还有歌声，清亮而曼妙，像他妹妹小时候唱歌的语调，稚嫩童真，无忧无虑，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让人提起战意。李应也不例外，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放松心神，但内心深处突然又想起龙身的提醒， 真一假来假一真， 这句话如同灵台的一点冰冷，硬生生地将他从昏睡暖意里拉了回来。李应掐住自己的掌心，刺痛和粘稠的液体让他瞬间警醒。没有暖香，也没有歌声，湖水依旧是湖水，草地依旧是草地，果然是真真假假，虚幻无边。李应忍不住出了一身冷汗，不敢想象自己刚才要是真的昏睡过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， 也许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 他不由望向了身旁的龙身，想要从对方身上汲取一点信心，但龙身却不见了。 龙君， 李应心头一跳，忍不住慌乱起来，踩在草地上的脚不知不觉地往下陷落。李应低头发现草地不知何时变成了沼泽，漫漫野草围绕着湖边生长，而他置身沼泽之中无法自拔，只能任凭身体缓慢下沉，转眼就漫过了膝盖。李应挣扎着往前走，但这样只会使身体更加陷进去，四周根本没有可以攀附抓牢的物体。李应下意识地往后一摸，这才想起自己的剑在上次囚禁的时候就已经被夺走了。 龙君，龙君！ 李应狠狠一掐掌心，闭了闭眼再睁开，面前却还是沼泽，身体已经陷到了胸腹往上，呼吸开始觉得有点困难。用不了多久，沼泽就会堵住他的呼吸，盖过他的眼睛，将他整个人都埋葬在这里，在几十年几百年的时间里慢慢融化，与沼泽融为一体。李应感觉鼻尖有液体流下来，他伸手摸了一把，沾了一手的猩红，应该是胸腹原本的伤口被压迫所致。身体下沉得很快，沼泽已经到了脖梗，呼吸越来越困难。他无法说服自己这是幻境，只能闭上眼默念茅山的灵素清念心法。念了几句，心情反而逐渐平静，感觉胸口的压迫顿时一轻。他咬破舌尖，喷出一口鲜血，然后才睁开眼睛。 果然是幻境。龙身依旧站在他身边，脚下是草地，前方是湖面。李应身体一软就要倒下，龙身伸手拽住他的胳膊，神色平静，似不意外他一副刚跑完5000米的模样。 过了多久？ 只有3秒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